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。有时候我想，如果你喜欢一样东西，就不要管它是小众的还是大众的。我喜欢这样东西，就算全世界都讨厌，我也还是喜欢。同样，不要因为全世界都喜欢了这样东西，你就觉得好像很俗，就不喜欢了。希望我们不要随波逐流，更不要故作特立独行，实实在在地表达一点东西没有这么难。希望你可以做自己，不因为别人的喜好而改变自己的喜好。 当给你自由不想太多，觉得太重的时候，在我们之间是否要更长的空格。我和你不同，本你想做我便想有的时候，爱是否到了找不到方向的路口。

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，为了更好的未来拼命努力，争取一种意义非凡的生命。我们都是和自己赛跑的人，为了更好的明天拼命努力，前方没有终点，奋斗永不停息。 种下行动就会收获习惯，种下习惯我们也会收获性格，而种下性格就会成就收获命运。所以说习惯真的是会造就一个人的成和败的。如果没有一个好的习惯，就让我们从今天开始养成好了。 努力，偶尔也会想想。 当面对很大很大的困难的时候，可能我们需要跳出来，扩大我们的视野，告诉自己说，世界上除了眼前的现实之外，还会有另外的可能性。在具体的生活层面上，只需要把房子打扫干净，把每一顿饭都吃好，把日子过得有尊严，到了时候就不会有遗憾了。工作的压力，生活的压力，每天我们都会面对各种压力，但只要有坚定的信念和动力，我觉得一切都已经不是压力了。放松一点，开阔心情，然后每天早起的时候再按下活力键，新的一天就又开始了。这个时候只需要按下开关，让自己好好休息一下。 白费，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。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宁愿你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。谁的错让一切成灰，除非放下心中的负累，一切难以挽回。你总爱让往事跟随，怕过去白费，你总以为要体会人生就要多爱几回，与其让你在我怀中枯萎，宁愿你犯错后悔，让你飞向梦中的世界，留我独自伤悲，与其让你在我爱中憔悴，受伤流泪，莫非要你尝尽了苦悲才懂真情可贵。 还好有音乐在，还好能有回忆，还好曾享受过那些暖暖的时光。